哦，那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篇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陶阳子幼年丧母，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欢迎收听小说《黑白》，演播徐平。 陶阳子想到于参谋要摆另一盘棋，自然是自己与秋明昨天下的棋，他要去摆给天晴看。这么说，于参谋已陪了两位日本棋手游玩回来，他们只游一上午吗？这不用他问，于参谋当然不是让他问这个的。听说秋明的棋在日本国内比工藤的弱，于参谋的头动一下，意思很明显，从棋力上看是这样的。于参谋显着悠闲的神情，等着他问下去。你认为我还有可能胜工藤吗？陶阳子终于问出来了。于参谋似乎有点发怒地说，要不我来做什么？哎，喜欢到你这个鬼地方来啊，我就是不想再住这种鬼地方才走出去的，多少年不进这种鬼地方了。好了，告诉你吧，与日本人的对战是我安排的，让你们两个在中间与他们下，就是我看中你们两个，也让你们两个有机会研究他们的第一二盘棋。你别显那种摇头模样，像个伪君子。你认为他们没有机会研究你们的棋，不公平是吧？他们日本人研究了我们中国人的棋已经上百年了，要不他们能这么强，我们才有机会研究他们一二盘棋，这不公平吗？陶阳子本来认为于参谋做法不怎么光明磊落，听他这么说来也对，他总有大道理，让人不得不服的道理。没有把你们俩放在最后，没有让你们再多看四盘棋，是因为前八盘都输了，瑞总府面子往哪儿摆？那样他们的气势太强了，你们更受不了他们的气势压力。所以说我看中的就是你们，第一盘棋没什么，你们下的一盘都应该胜。不但这个，你看到工藤的棋，他有围控的本领，实战也不差，只是他太君子，套路还缺点灵活。你最早的时候直白棋与西南王下的那盘棋的战法要用出来。当然工藤不是西南王，注重的就是势，不会听任你走在外面，你要有新的变化，好好思考吧。记着，想好了就去吃饭。于参谋站起来，他又一次碰了头，头碰在了房间矮处的天花板，他个子太高了。他伸手摸摸自己的头，又放下来，抚抚陶阳子的头说， 看好你。于参谋从来不与人套近乎，平时与人亲近也是高高在上的气派。送走了于参谋，陶阳子又回到楼上的房间，把工藤与方天琴的一盘棋再摆了一遍。多少年没看到天琴的棋了，他的强蛮再一次的显现出来。通过于参谋一评说，工藤的棋也明显了，不像原来在感觉中模糊不清了。冥思到晚，陶阳子下楼独自去店里点了几个菜，吃了一碗阳春面。吃完了，回到围棋研究会的南院房间里倒头就睡，做的全是围棋梦。梦中比较清晰的是自己与梅若云的一盘棋，一时黑白棋互相盘旋着，梅若云的形象从他走的几步棋上浮起来，仿佛在告诉他什么，可他凑近身去听，却怎么也无法靠近。第二天，陶阳子与工藤的一盘棋，工藤执黑开局走了一个心形，第二步就手脚，以此来窥探陶阳子的棋路。看来他对陶阳子的棋已有所了解，肯定昨天与秋明也一起复过盘，就是说他们对他还是有所顾忌。陶阳子有了一点信心，他想了一会儿也走出另一个棋形，他走在了高位上，连着两个四五，是他与梅若云的那盘棋，梅若云一开头的走法，这是中国棋手从来没有走过的。引着工藤想了好一会儿，也引着他把黑棋投进来，于是陶阳子的白棋走在了高处，正是他早年白棋取势成空的走法。如果说过去的行棋只是凭着感觉，而今同样的行棋已经有着深刻的理解，两棋相通，形相近，意相聚。工藤本来就是喜欢围控的人，见不得陶阳子形成中控，便也来高处争抢。陶阳子迅速地在边角处落子掏空，一旦工藤缠斗围歼时，陶阳子能丢则丢，根本不在意几个弱子，只借势成空。工藤不甘心，又拼命来夺外势，陶阳子却就手将残子爬几步活了出来。陶阳子过去走黑棋时走得实，走白棋时走得虚，现在他的内心已不拘黑白，该实时爬也对，该虚时飞也行，完全走在空上。你强有你强，我自守定柔，无一定的棋招，无一定的棋路，无一定的手劲儿，也无一定的定势，身随事行，心自飞翔。日本棋路定势研究得多，工藤喜欢由定势而取势，但陶阳子并不按定势走，一搭一靠便走在了外面。所有的棋看来都是顺着黑棋走的，不发一处强力，却以漂亮的形占了好多的空。工藤发现自己的空都紧挤了，只有放出胜负手投到白空中去，陶阳子的白棋也就封在了外面。一旦战斗，工藤发现柔性的白棋展示着绵绵之力，且有韧劲儿，是黑棋缠不住又脱不了。两个人看来没有太激烈的战斗， 发力之处在于心，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那边方天琴与秋明的一盘棋几乎一开始就散开了花，方天琴是处处投子站位，不让秋明有一处成空，把所有的边角都投了子。一旦秋明包围过来，他就开始逃孤，他显示出了强大的制孤本领，往黑棋成空的地方逃，边逃边在白棋中做活，能活则活，不能活就做出劫来。秋明毕竟是少壮派，无名火起也就展开了攻击，借劫把子投到黑空中来，依然是对杀。缠斗在一起的时候，日本的棋势就难以显现了，只有计算以搏杀。于是一处搏杀接着一处搏杀，方天琴是一处处把棋盘扩大，处处燃烧着战火，劫中有劫，杀中有杀，完全缠斗在一起。在场旁观的人都围到了那边，瑞总也在横头坐着看，只有于参谋站在陶阳子身边，冷静地看着工藤的棋。这边工藤投入白空，只是一处小小的缠斗，那边的棋是一场混战，就听着有人重症的呼吸，偶有一声轻轻呀的惊叹，那是于参谋昨天与方天琴确定的战略，在乱中取胜。毕竟一般的棋士是走不过对中国很有研究并克制中国战略战术的日本方式，一旦全面战争的时候，就只有看棋手的计算能力了。于参谋看中的就是方天琴的计算能力，方天琴有着一种难以估量的冷静与在夹缝中求生的本领，只要不让秋明成大空，黑棋就有胜的希望。遍地开花，满盘战斗，处处求生，处处争利，这就是于参谋对方天琴出的主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 最后局势终于明朗，死活都已定了，于是大家发现秋明的白棋围了方天琴两块黑棋，每块都有十子以上，而方天琴的黑棋围了秋明的白棋三块，每块只有五六子。然而秋明吃的都是十子，而方天琴不用吃，那三块白棋都是死境的，有着虚空。这边棋局已经结束，静静中结束了。工藤毕竟老了，投进白空的棋被他救了回来，虽然白空消了一些，但围在外面的白棋厚了，这样收官，就是官子功夫再厉害的工藤也无法占尽先手。而陶阳子一步一步滴水不漏地收着官，占尽了先手目数。眼看着官子要收尽，工藤就把子投在了盘上，说不用再收了，我的早就输了，走到后来也就是等你出错，当然你的是不会错了的。他这一句话说得大气。这时听得那边叫起来，是数空的结果出来了，白空加上贴木少了黑棋， 二三目，时时可谓大杀小输赢。沉稳的余参谋也赶着过去想看一看，工藤却拉着陶阳子说要复一下盘。他一直说的是日本话，此时说出了中国话，虽然说的生硬，还是能听得清楚的。到中国来下棋，他一直没有赛后复盘，也许他觉得与中国棋手复盘没意思，要复盘也是晚上在房间里单独复。他实在弄不清陶阳子的思路，输得心服。陶阳子自然也想听一听工藤棋的想法。陶阳子与工藤一步步地复着盘，工藤对白棋走在上面很快弃子成空的走法，摆一步触一次大拇指，而对白棋走在下面的棋摇着头，特别是陶阳子想尽快联络而团的一步子，在棋形上比较难看，工藤大摇其头，并按着陶阳子的手说：“团子，太难看了，太难看了，不好，不好的。”陶阳子也知道，这里走得有点局促，只是为了不落在日本的棋势中，尽快活棋拖出来，这步棋还是有用的，几乎是唯一的一步棋。陶阳子说：“情势所致吧。”工藤还是说：“宁可输，也不能难看。”重新走回头的余参谋不由笑了，他说：“中国南宋的岳飞很会打仗，他在战场上就是不拘阵法，只要胜，难看算什么呢？”懂汉语的工藤听到岳飞的名字还是摇头：“咦，难看，难看的。”那边方天琴与秋明走过来，方天琴兴奋得满脸通红，尽是得瑟，秋明很沮丧地依然扭头去看那盘残棋。瑞总捋着袖子说：“胜了，胜了，下得好，哎，有奖有奖，每人一百大洋。”这是瑞总风格，在打仗时只要某将有功立刻升迁。他难得的过来拍拍陶阳子与方天琴的肩。中午开饭，瑞总府叫城里有名酒家送来菜，瑞总亲自请客吃了一顿饭。除了对局者外，只有余参谋作陪。在席上，瑞总说要与两位日本棋手下一盘。余参谋说瑞总的棋下得好，与中国棋士下棋都直白的。不知两位日本棋手是不信还是听过以前的事儿，只是点头不应话。酒席刚散，瑞总就说要与日本棋手下一盘。两位日本棋手说明天还要与另两位瑞总府棋士下棋，这才罢了。说好了，与两位中国棋士下完后，一定要安排时间让瑞总和工藤秋明各下一盘。出了瑞总府，陶阳子才真切地意识到他是胜了工藤。他觉得自己的棋力又上了一层，拿着一百大洋，他准备好好地庆贺一下，将喜悦与人共享。他立刻想到的是梅若云，也是因为他昨天一盘棋中的几步棋给了他启发，他特别想把这一切都告诉他。胜棋让陶阳子多少有了一点信心，梅若云的形象浮在他的思想中， 带着欣喜，带着赞赏，似乎还带着一点期待。陶阳子来到愚园路梅家院门前，门上刷了新的红漆，是那种朱红色。按响门铃的一刹那，陶阳子忍不住生出一种要倾诉的欲望，将自己内心中最深的感觉向韦若云吐露出来。当然，见着了他，他是不是还有这种倾诉的勇气，那又另说了。这一刻，他是鼓足了勇气。等了好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个佣人模样的男人，一脸懒懒的神气。你是谁？不认得你吗？陶阳子说他是来找梅若云的。那个佣人说，梅若云，是梅家的，他们已经不住在这里了。陶阳子觉得奇怪，昨天梅若云没说到这事儿，他还想要问什么。那个男人说，你没有看到门铃上边皇府的牌子吗？梅家已把房子卖给皇家有些日子了。说完退身关了门。陶阳子莫名其妙地转身往回走，心里算着上一次到这里隔着多少日子了。上一次他们俩人站在院子里，他的神情不怎么开朗。陶阳子又想到昨天的梅若云，想到他们相对凝视时，他的眼光中隐约闪着一点悲哀。梅若云到底为什么悲哀？他来找陶阳子是准备向他倾诉那点悲哀的吗？可是他陶阳子却没有再去注意他，只是沉在了自己的棋里。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任守一是白，佛道兼容半生漂泊。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秋为黑，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梅若云为白，如天仙下凡，惊鸿一瞥。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机敏强悍，急功近利。陶阳子是白，天人大气，物在心头。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对小说中的人物，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小说《黑白》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徐平，编辑张璐。 胡桃把陶阳子获胜的消息带到了中原，众人挂出横幅为他庆祝。陶阳子心中感慨万千，袁清和另一位棋手的较量结果又会如何呢？袁清从比赛当中获益良多。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黑白。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滴水也温柔。我愁雨前留个人，江山秀美全知我忧愁。 久久遗忘。当年他曾在村边徘徊徘徊，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啊啊！